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呢一个吓，即系9月29号嘅大军阀啊！咁啊，琴日就系呢一个9281周年啦，土伯 三周年 系 嘛？ 啊，因为三周年啊，唉，咁啊，我啊去咗一阵嘅，其实就咁啊，我嗱，因为我点解会去咧？其实我本身都冇乜谂住去啊，主要就系话咧，因为今年有噱头啊嘛，咁佢就话模仿翻。话重演翻，即系呢一个咧，叫做催泪弹一幕，我谂好大镬噶嘛，大佬啊，你要掉嘢噶嘛，系嘛？咁啊，点不知系嗱，坦白讲有少少失望，因为我唔知佢见到两支炮咁样样，系咁喷啲烟出嚟嘅啫，即系做想做啲 concert 效果啊，即系嗰啲喷烟咧，系嘛？即系咁样样嘅啫。咁啊，琴日人数亦都系比较少嘅，其实你三年嘅即系周年啦，系嘛？ 有冇500有啊？ 嗱，報告就話1000人啦，我又覺得冇咯，其實就應該同埋我一落到去咧，你會見到啲人全部都熟口熟面嘅，其實係，即係你見唔到一啲普通市民去啦，嚇、啊、咁即係你係好似一個社運嘉年華多過咩咯，係嘛？即係都係嗰班人咁樣樣，但係反而即係你話關心嘅市民係唔見好多咯，就 唔係我唔明白一樣嘢啫，點解唔係三子發氣？ 咁我唔知喎、 啊，公司再新啩？ 係啊，因為佢哋而家可能即係都冇心情搞呢啲嘢啦，係咪？咁但 係咪冇得冇心情喎、啊？唔係即係事源係嚟自你嘅成個運動。咁你名正言顺，即系搞一次三周年嘅纪念又好，悼念又好，系咪？反而有啲以前系冇乜关系嘅人就出晒嚟，即系毛孟静啊、范国威啊、韩连山咁又话搞佢三周年，唔系我见到系好 odd 啫，我嘅感觉系。 嗱，有几 odd， 不如我哋睇下片先啦，好嘛？ 好啊。 唔系喎，啱啱我 send 咗片俾你啊。诶，等先啊，吓稍安无躁啊，啲网友，稍安无躁啊，咁啊吓，即系趁呢一个咧，我哋准备呢一个片段播放嘅期间咧，咁啊，我又提醒大家又到月尾咯，系嘛？咁啊，希望大家继续呢个支持呢个 PayPal 付费啦，系嘛？呢个付费计划好 ，ready 啦。冇声嘅喂，只要你个警察冇力，佢都系个提升。 系啦，喺海阔天桥嗰边啦，咁就我就冇亲身见到个催泪弹爆出嚟嘅，但系啲烟咧都扑埋嚟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见到好多人撤退喺后面啦，就流晒眼水啊，好辛苦咁样啦。 呢一日嘅烟虽然只系水雾，唔再刺眼，唔再攻鼻，但一样催泪。千人再次聚首连侬场下，无奈的是三年过去，当日的诉求到这一刻都还未实现。 我要得无罪， 我要得无罪， 我要得无罪， 我要得无罪， 我要得无罪， 我要得无罪， 我要得无罪。 不同的是，当日企在台上的学生领袖，今日已经一个接一个被打为阶下囚。 我知道监狱的看电视时间差不多是现在，我想现在借大家把声，同我哋喺入面嘅16个朋友，同其他入面嘅抗争者讲一声加油，好唔好啊？加油！加油！加油！ 我 嗰時，但係得我一個喺度咯，因為佢仲未出世。覺得香港越嚟越荒謬咯，比三年前更加荒謬，所以想帶個小朋友嚟，薪火相傳。 我哋冇機會見到，你哋就有機會嘅。好多人話嗰個雨傘運動嘅失敗，但係我認為唔係失敗，只不過係化整為零，自己再起。 黄山化整为零，仲撑到去英国。黄台仰、李东升同大约十个居英港人，九二八亦喺英国国会大厦外纪念散运三周年。阿 Ray 话：自从 DQ 案后，泛民少咗误解，意识到争取民主唔可以再一盘散沙，所以本民前唔会派人参加补选。有人话：争取普选就同散运一样，一不可再，无谓再悼念失败。但当我哋自己都放弃，仲有边个会关心呢一片土地？ 即系当仲有能力嘅时候，咁继续做咯。即系起码我哋做完之后，即系唔好话自己后悔咯。 唉，好啦，阿土伯有咩感想啊？你 都冇乜感想。我觉得有时运动系唔可以过分动员。即系以前我哋都前辈咧有一句讲法咧，就系话咧你 师老无功啊， 师老无功 系啊。我你自从你讲咗之后啊，细伦又跟住讲佢啊， 系咩？ 系 啊，即系你唔可以成日戴住个头巾日日动员噶嘛，系咪？即系当然你话最好嘅，梗系日日都搞啦，系咪？即系我哋继续持续嗰个运动。咁但系呢个唔系我哋去观察成个群众运动群众嘅感觉同埋反应一样嘢嚟嘅。所以就算十月一号都好咧，即系我哋将会有个即系反威权嗰个嘅示威或者游行咁样。但我睇完嗰篇嘢又好，或者睇完嗰、那个即系诉求都好，咁同一个月之前13+3有咩分别咧？咁样， 嗯， 我就觉得群众运动有时系真系要休息一下嘅， 嗯， 即系有时你唔系话夹硬系咁加码升级升级升级，个问题就会越嚟越少人。其实而家泛民主派应该要做嗰样嘢系重新检讨自己嘅路向同埋工作 ，rather 定系咁样去令到群众系好疲累，即系参加又唔系，唔参加又好似唔系几好咁，咁可以即系达到啲咩嘅具体嘅？ 参加就好似即系啲人就话你道德绑架嗰只咧，系、嘛？即系你唔去系嘛？你去咗边啊？咁样样嗰啲咩？咁但系确实即系。我又唔想讲话咩啦，即系你成件事系好，唉，即系嗱，我唔系话嗰个叫做行礼如仪咁，但确实就系话咧，我觉得你话如果行出嚟咧，其实你对群众系要有嗰个 empowerment 先得嘅，即系譬如佢出到嚟，佢觉得如果呢一次游行咧，我系做一件咧，我必须要参加嘅事情，我系推进咗一件事情嘅话咧。咁佢會有參加嘅意義喺度，即係譬如簡單，喂，即係老蕭以前做咧，即係譬如好似你話打小人咁樣，喂，打小人其實都係一個 empowerment 嚟嘅喎，係嘛？即係你多人去打小人，喂，話俾你聽，喂，真係好撚多人屌你喎，係嘛？曾俊華嗰陣時，咁即係呢、這個我亦都咁講嘅。其實你今年七一嘅時候，我都講過一樣嘢，就係同一樣 empowerment， 你係咪有啲嘢，譬如？喂，你有兩樣嘢啦，其實成日講噶啦，有兩樣嘢必須要做嘅，係嘛？亦都必須要準備嘅，就係個補選啊嘛，係嘛？喂，補選你去到而家咧，喂，你都係即係主動埋嚟先食噶，其實大家都唔知道究竟而家做緊乜噶，其實係 唔係講完都冇意思 嘅，係啊， 係咪？ 咁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咩嘛？第二樣嘢就係阿戴耀廷佢而家嚟緊嗰個風雲計劃啊嘛， 即係好似上一次因為13+3即刻搞嗰個遊行。你咪體現到群眾嗰種力量咯，同埋嗰種憤怒咯。但係你係咪可以再 repeat 一次呢？即係呢個係我有疑問。 係， 如果我係即係仲係喺involve 喺 politics 嘅話，我就話喂，其實你同上次冇分別嘅喎。咁今次有啲咩新嘅元素喺度先？有咩新嘅訴求喺度先？你有乜嘢係加咗碼，令到啲人係更加憤怒地？我哋要再嚟多一次先。 啊、即系如果你话系、如果你话捐钱嘅话咧，唔系话唔捐，但系好多人就觉得就话， 咪睇个 account number 咪得咯，唔使嚟噶嘛， 系啦，即系咁样咧，咪系啦，俾 account， 咪即系或者银行过数咪得咯，系咪 ATM 咪得咯？咁而且就算系嘅，喂，上次好多人参加完一次，就会觉得我找咗数噶咯， 找咗啦， 系咁又系咁， 嗱，我好簡單嘅啫，我睇一兩個我嘅 group 裏面、嗯、我已經知道啦。我如果今次我唔主動問有冇人去嘅話， 嗯， 我等人問你去唔去嘅話咧，我就知道個反應係咩。 哦， 係嘛？我有個學聯老鬼嘅 group 噶嘛。 嗯， 上次有啲人主動講今日有冇人去，喺邊度等，就係即係13+3之後嗰次啊嘛。 嗯， 你睇下今次有冇？如果我唔主動問嘅話，咁睇下其他人嘅反應係點樣。咁你就知道一般嘅群眾嘅反應係點嘅。 嗯， 喂，話曬你都係幾十年前嘅學聯老鬼，對呢啲嘢相對係敏感嘅人嚟噶嘛。 嗯， 即係我係會表達我嘅意見，咁但係喺我嘅角度，我嘅觀察就係、是，喂，咁嚟咗一次啦，咁今次有咩特別嘅重要性先？有 account number 我捐咗錢嘅咯，咁咪捐咗咯。咁仲想要再做啲乜嘢？加多一次碼，究竟對嗰樣嘢係咪有實質嘅效果？嗱，啲人就會計呢條數，唔係我計嚇。嗰啲人係會計呢條數，而我哋分析佢哋個現象就應該要從呢啲嘅客觀嘅群眾嘅反應同埋感覺嚟觀察噶嘛。 嗯。 咁所以我估計就唔多咯，3-5千就已經好好噶啦，係咪？上次大概如果你話3-5萬咁上下啦，係咪？應該即係噏就噏十啦，係咪？ 係啊，10萬啫。 嚇，你當即係差佬加我哋加埋隨意咁誒，3萬到5萬咁上下，即係算係咁啦。你唔想點啊？係咪？ 其实你话类似 DQ 啊，或者系双核三指啊呢啲相关嘅，其实即系我谂大家都会， 唔系，所以有位网友咧，即系都唔好当佢系癫系傻，佢嘅讲法就话，如果你今次嗰个游行嘅主题 叫反威权， 系唔得嘅，你应该要用即系针对性嘅何君尧， 你系咪讲你系讲嗰个咸汁 David 啊？ 唔系啊，陈伯啊， 你咪陈伯咯， 系咯，佢嘅讲法就系咁啊嘛，可能你又会激起群众嘅愤怒。 你佢嘅讲法就系话，你不如叫 DQ 假学历啦，系嘛？即系你搵个 icon 出嚟，即系一个 icon 好紧要嘅，因为个 icon 一样嘢 personalize 咧，即系觉得有个奸角喺度咧，啲人系好容易咧就会觉得投射咗入去嘅。 唔系，所以有时你泛民主派去搞呢啲活动嘅时候咧，你真系唔够做生意啲人叻嘅。 系， 即系你知道而家嗰个 陈伯做生意咩？ 我唔知佢做，佢好似以前做公務員啊嘛。 O K。 咁但係佢有啲生意嘅頭腦唔觸覺喎、啊，如果咁講就係、是，因為點解啊？喂，同一樣嘢我要做已經做過啦。嗱，呢個零兩個禮拜最 hit 嗰樣嘢。 梗系何君尧啦，大佬，我哋自己做网台都知啦。即系而家何君尧三个字咧，系紧要过黄毓民啦，已经取代咗佢嘅位置啦。而家喺花生台， 唔系咁，所以你咪要你咪要转一转呢样嘢。 系啊， 因为我觉得一般嘅群众咧，对何君尧呢样嘢系愤怒嘅， 愤怒而且系反感得好紧要啊。 唔系因为你系政府对何君尧嘅处理，同埋对于你。对于呢个三子啊，或者13+3处理，完全两样嘢嚟噶嘛？ 同埋唔系完全冇related 嘅 correlation 嘅。十一就系回归20年，超过啦，系咪？而家回归21年啦，接近系咪？20年啦。喂，咁你就系出呢啲咁样嘅人嚟作为建制派嘅代表嚟答我哋嘅人 ，OK？ 而呢啲人呢就完全喺个背后一扎谎话喺度嘅。喂，呢、這个就反映个香港嘅政治现实啊嘛，而啲人觉得好愤怒啊嘛，系咪？佢喺度虚假嘅专业资格啊，讲嘢鸠屎硬硬咁样。喂，咁我就有异议喎。嗱，呢啲人上到位嘅，呢个就系一国两制之下嘅产物嚟嘅。咁我出嚟喐佢咯。 咪同埋咧，你嗰日 好过你13+3，就算你加多6-7都好，或者100都好。唔係嗰樣嘢要表達嘅意見或者係憤怒做咗嘅咯， 係好撚無。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你見到成個社運界好似仲未走出嗰一種咁樣嘅悲傷咁樣，然後不斷咁樣走去，即係佢哋嗰種動員啊，好似唔係有套策略咁樣啊，而係不斷咁樣幫自己療傷啊。冇諗過去到回應大眾，究竟佢哋下一步係點樣？因為佢哋自己都唔知自己點樣，咪不斷咪唔想面對現實。 即係咁講， 個反應就係、 是、可能有啲網友唔啱聽啊。即系我觉得咁样，而家嘅社运好似变咗丧事化。 嗯， 喂，你次次出嚟都好似搞丧事咁样样。 嗯， 喂，我唔系话唔可怜可怜，咁但系你唔可以次次都系即系， 唔系嗱个状况咪等于我哋成日讲嘅 animated gaze 里边咧，阿 Jude Law 佢 sell 嗰个正位，话我哋点样打赢仗？打赢仗首先一样嘢要同群众 sell 到 hope 啊嘛。要话俾佢听，佢希望系乜嘢？我哋应该针对啲乜嘢啊嘛？ 如果你咁嘅逻辑嘅话咧，就 由判八个月到十三个月，咁应该个个月搞嘅喎。 系啊， 喂，咁但系问题就系你搞十三次，同搞一两次系唔会分别好大嘅，反而你系越搞越缩。 嗯， 咁你梗系利用而家嘅群众嘅情绪同埋嘅诉求，去搞一个同现实系有意义嘅嘢嚟噶嘛？同埋唔系话唔再提嗰十三次啊，正如你三周年都。阿肥仔 Derek 都照提啦，系嘛？话而家佢睇紧电视，叫佢哋加油嘛。所以我觉得简单嚟讲就系话，如果你搞群众运动，你系要捉摸群众嗰个反应之外，我唔系话 market oriented 咁简单，而系在于你系需要有一个新嘅方向、新嘅焦点，你系不断加码、加筹码落去。 嗯， 上次我哋讲十三，今次我哋再加。即係回歸廿周年之後，我哋嘅新嘅政治現象，就係呢啲虛假嘅人係上曬位嘅，喺度擦鞋嘅，即係港獨嚟喐我哋嗰啲人嘅咁樣。喂，咁啲群眾就有感覺咯，有反應咯，所以我覺得我有機會出嚟咯，再嚟加多次落去咁樣。咁你好簡單啫嘛，最近最出名嗰套戲叫咩？ 逆權司機。 逆權司機，咁你就算光州事件都好啦。即係死咗人，死咁多人都好，或者每一場運動裏面差佬打死嗰啲示威者都好，咁你唔係個個月搞嘅，大哥。即係阿龍你俾人揼死咗，咁我悼念你一次，有十萬人，咁我唔通下個月又再你又係講阿龍咩？咪除非你又死埋 Anthony， 咁我就帝鑊啦咁樣。咁但係唔會個個月㗎嘛，就算我死都係啦，咁你都係玩一鑊悼念啫，係咪？一係就周年悼念。但唔会个个月都系同一个议题，咁人哋就系觉得你难听啲讲，直接啲讲就系冇乜料到咯。 唔系，即系要谂下老土啲，谂下你 sell 到啲咩希望出嚟？ 嗯， 即系你嗰个希望系好重要嘅。即系你就算系哪怕呢个风云啊，即系几咁虚无缥缈都好，喂，你都系如果人哋见到你系真系。实切切实实系做呢一件事，系而家开始做，每一个人嘅参与都重要，系嘛？每一个人嘅 endorse 都重要嘅话，喂，咁我觉得啲人系会出嚟嘅、哦，即系你起码就系同而家嗰种丧事气氛咧，即系其实喂，斩下缆啦，大佬啊，真系做翻啲嘢啦。香港系好捻现实噶，香港人如果俾佢见到你做呢样嘢系有用咧，喂，系好捻踊跃噶，你几次选举都系咁样嘅。 我觉得因为咧上一次就冇 well prepared， 啊， 即系个论述亦都唔系好清楚嘅。咁所以你今次咧就重新写个篇宣言，就有一个新嘅说法，就加咗咗三个字，就反威权。That's why 就再嚟一镬。咁但系其实咧，佢哋准备紧呢啲嘢嘅时候咧，已经系第二个世界嚟噶嘛，发生咗另外一啲嘢噶嘛。咁你系咪应该 转得好快啊？ 你系咪应该即系加少少 ingredient 落去咧？加少少养分落去，将个主题再捉一捉佢咧？ 嗱，即系咁讲，嗱，阿郭佩凡讲一样嘢咧，其实系紧要 tips 嚟噶。佢话喂，唔可以同一齐揽炒，屌你老尾，就系咁样全捻部炒埋一碟咯。冚家产，喂，要火烧连环船啊！何君尧，即系点解嗱？其实 佢搞得呢个嘅咩反艺学啊、反港独啊嗰、那个游行，点解你唔可以针对翻佢？ 系啊， 系咪呢个咪有新嘅元素咯？ 咪汤教 新嘅议题咯，新嘅争取方向咯。喂，如果佢搞得嗰几千人，我如果你 set 个题目系何君尧嘅话，点解冇一万啊？喂，我都会问一问，喂，边个去喐何君尧啊，大佬咁样样衰，大哥。 啱啊。 过去个零两个礼拜。 同埋你即系你而家你系有质问呢个政权啊。喂，而家系咪你要答我系咪？喂，如果政治正确系做乜都得。 同一把尺。 犯乜事都得。 同一把尺原来系略度喺唔同人嗰度有唔同嘅标准㗎。 咪系咯。喂，呢个好捻紧要啊，大佬。 咁呢个就真系反威权。 啊。 系咪？ 唔系 呢个就系反一国两制回归二十周年里边所谓变样一样嘢啦。唉，重新包装过佢啦，都系嗰套嘅框架嘅论述，都系嗰套理论基础，但系今次有唔同嘅主题，咁得唔得啊？ 汤家华 用个脑色转转嘅大哥， 汤家华之前都教埋大家噶啦，佢直头开埋名讲郭佩凡啦，都讲埋柯创 盛，证明我哋泛民嗰啲友咧都唔系做生意嘅，即系唔系做 marketing 嘅人嚟嘅，系咪啊？即系老老土土嘅啊！我喺嗰个 group 入边，我睇住佢哋噶。 即系有蛇自然香港。 两三个礼拜之前，已经系写定咗宣言， 係咪整定咩口號準備開幾招待會，有時啲嘢冇得咁樣 preconceived plan 㗎。 係呀、啊、所以你嗱即係好似好簡單。 上次就成功啦係咪星期一二即係喐咗咩星界東北嗰幾指啊 ,13。 啲嘢 跟住星期四 啲嘢 就喐三指。 啲嘢夠 at hot, 夠新鮮先掂㗎。 星期一遊行咪有三到五。 係呀、 啊。嗰啲人唔需要 well prepared 㗎，群眾自然會起嚟㗎啦。即使你當年八九民運搞嗰成個幾月嘅時間裏面都有不同嘅主題㗎，每一次集會大佬你次次都話支持北京學運咩，有時有呢、這個反對戒嚴啊，係咪有時支持呢個五四運動嘅精神啊，有時反鎮壓啊，咁喂咁你都有唔同嘅主題要動員啲群眾㗎嘛，屌嗰啲群眾我咪屌我嚟咗啦，上個禮拜 唔係同埋你 又嚟 同埋 翻工， 同埋你仲要有一樣嘢好撚緊要啊，喂你講律師會啊，你就係講而家律師會佢點樣處理何君瑤呢單 case 啊，大佬啊，係咪點樣處理呢，不如我哋下一節返嚟講呢， 好啊。